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啦，时间天气嗰啲自己睇啊，有紧要嘢做啊。 有咩咁紧要啊？ 就系睇时间同天气啦。啊，好啦，今日有个题目啊，系源自于日常嘅小生活嘅， 源自于 正所谓 俾人欺凌啊。 我哋喺电台嘅工作好多时都系源自我哋嘅日常生活啦。咁而话说有早几日嘅时候，我哋喺度嘢嘅时候咧，我哋系出现咗一个。其实都经常出现嘅一个 小习惯咯， 小习惯啦， 讲到好似好可爱咁嘅小习惯， 系小习惯啊， 一个小念头啊，个人。 话说小弟啊，有事啊，谂唔到嘢嘅时候咧，我就会同阿波讲，喂，不如俾我打两锤，睇可唔可以谂到啲嘢啊？即系呢个其实系一种跳脱嘅思维嚟嘅。 太跳脱啦！ 希望 跳脱系唔可以。 有时系例如，喂，不如落去买翻罐嘅嘢饮，兜个圈饮下，睇会唔会有啲灵感啊？咁样 呢、這个明白啊？呢、哦這个 好啦。有时话不如退我哋出边广播度啊，兜一个圈啊，真系兜一个圈噶咋？即系兜完一个圈行翻翻嚟啊，好似谂到啲嘢。 呢、這个明啊？ 系啦，嗰日啊，无啦啦，不如你俾我中两锤。大髀侧边个位俾我打两拳，睇会唔会谂到嘢啊！ 大家要知道喺佢讲呢样嘢之前咧，佢已经喺个毫无准备之下已经摸咗一两嘢落嚟啦。即系你已经做咗， 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嗰 点样？ 嗰两下系 嗰两系咪热身啊？ 轻抚啊，轻抚你的脸。哇！ 对女朋友真系惨。如果你成日要轻抚佢，我都唔知点算啦。 跟住之后。我就忽然想起，正正就是在这个即是不同的交替的动作里面，我和波胜之间就产生了一个默契了。个默契就是不如讲一下今个礼拜你有没有想过学功夫所以有时啊邻舍的关系不是是做节目 partner 的关系就是这样了。 有时你打下我。 有时你打下我有时我打下你。 这些不是拍档啊。 妈咪，我今日学到个新字啊， 叫节目 partner。好啦，你有冇谂过学功夫咧？ 功夫两个字， 一横一竖， 系就企喺度嗰个师姐赢。我有谂过学嘅，以前泰拳算唔算？ 算。因为话说咧，其实再咁啱做一个礼拜，小弟出去食饭嘅时候咧，撞到一个巴西人，同埋一个杜拜人。系啦，咁佢两个喺度倾偈嘅，咁就讲起巴西柔术劲唔劲啦。 哦， 系啦，而话巴西柔术劲嗰个系杜拜人嚟嘅。 而咁巴西人自己， 因为巴西人自己唔识嗰个巴西人系唔识巴西柔术，纯粹佢话俾佢知佢系嚟自巴西，跟住嗰个柔即系嗰个杜拜人就，喂，I know some Brazilian。接接索，好似系读接接索，就系、是、我佢问我，即系我后屘一齐倾偈嘅时候问我知咩叫接接索，我唔知系咪 exactly 咁读啦。咁我 search 翻佢就系讲紧呢个叫巴西柔术嘅嘢。咁原来系因为佢见佢巴西人啦，所以就同佢讲话，我都识巴西柔术噶。就好似你同佢讲话，我系嚟自中国噶 ，I know Chinese kung fu。 你见一个扬州人，你话 I know 扬州炒饭呢个道理 ，exactly 同样。咁啊，佢讨论起即系巴西柔术呢样嘢，即系佢话好多时即系你要。即係佢嘅概念啦，嗰位嘅杜拜人，佢就話好多時候我哋睇嘅競技，你要睇兩款嘅，一款係叫 street fight， 即係比較冇規矩，即係例如可能你我哋早幾年係好興嗰套電影嘅 激戰， 係係啦，咁咪可能佢相對地個規矩就會比較即係叫做寬鬆少少。咁但係如果你話你睇跆拳道、柔道，咁佢一定有佢自己嘅規矩㗎嘛，即係你唔可以出矛招啊或者成。但係佢就話巴西柔術相對地嘅規矩咧比較闊少少，所以如果喺實戰用途嘅情況下咧。是几好用嘅。 因为 MMA 里面其实都会用到巴西柔术。 是啦，咁佢又话佢自己即係佢今年就四十零五十岁咁样啦。但其实佢身体状况你就咁睇行过，我唔知係我哋睇外国人係点啦。即係我唔係好分到佢几多岁，或者其实都唔关事，可能佢人嘅问题啫。就好似我咁，我廿几岁啲人以为我四十几岁，佢四十几岁啲人以为佢廿几岁。佢就话佢以前係有练到黑带嘅巴西柔术嘅。咁所以佢有段时间係还练嘅一身肌肉。咁但係后屘就即係觉得开始唔系冇咩兴趣，之后就丢低咗呢个嘅兴，即系丢低咗呢个习惯，咁然后就慢慢开始又饮酒啊，又剩啊，就令到身体啲肌肉咧，佢话本身自己系 muscular， 而家系 skinny 咁样，但系佢嗰本 skinny 极咧都系类似。 都唔会好似我啲手，都唔好似我啲手臂咁幼啦，应该。 我谂同你差唔多噶咋。系啦，同你差唔多，所以都不能用，即系唔系我哋想象中嘅嗰种 skinny 咯，即系唔系我哋以前我爱广东歌金明嗰只咯，系啦，咁都有翻一定嘅肉地，咁所以我就讨论起呢个功夫啊，或者我哋叫 muscle art 啊，或者一个叫做武术嘅嘢，你有冇谂过去咩咯？ 我系有谂过去学嘅，因为曾经嗰阵时啊，应该系喺社区中心开始嘅，其实，因为咧细个去咧就打乒乓波啦，同埋玩足球机啦，但你成日都会见到啲僆仔咧着住嗰啲跆拳道嗰啲衫啊，啲秋衣啦，咁啊有条，我系觉得条带好靓嘅，其实 系， 因为佢系黄色、绿色咁样，你就觉得好似系一个地位嘅象 征。 咩色嘅带又代表你有咩地位？ 我发现而家好多女孩子反而有学跆拳道多过男孩子。我唔知系咪啲阿爸阿妈觉得个女要即系学一啲嘢去保护自己，因为例如嗰阵时我表弟系冇学嘅，但我表妹系有学啦。咁啊最近我契女都有学跆拳道。咁啊对上嗰次同佢出街嘅时候，我问佢呢排有冇学钢琴啊？佢话冇啦，去咗学跆拳道。哇！咁你有日咪可以打死我？跟住佢喺度笑咩？ 小心啲啊！ 跟住之后佢喺度笑，佢话唔会咁样。咁但系我发现系几多女孩子，我唔知系咪关 系 即系。家长觉得要保护自己仔女，保护个女要学识保护自己，或者遇到啲咩事，所以去学呢啲跆拳道基本嘅招式咯。 跟住我又喺社区中心装过个礼堂，即系佢哋喺我点样学啦。跟住就发现咧，应该会几痛嘅，因为我生命 要学识踏落地下嘛。 系啦，我生命个人最怕系痛嘅，所以我就冇就摆低咗呢个念头。 系， 直至到去到几时我又再想学咧，就系叶问呢套电影上映嘅时候。 哎这个啊，简直是令到当时的中学生啊，掀起一股热潮啊！ 个个都不知道为什么又黐手啊，跟住之后又搵啲嘢喺度整下整下咁样，好像我玩个木人桩咁 样。小念头 系啦， 系啊， 即系当啲人系木人桩，叫佢伸啲手脚出嚟，跟住之后就喺度整啊。 仲有唔记得仲有啲咩噶？我睇龙咁威都有学噶，呢个系叫冇咩好念头咁样咯。佢有句对白系咁样咯，你记唔记得啊？阿李灿森同埋阿达明。 呢、这个小念头，呢、这个冇咩好念头。同埋，我觉得因为功夫咧，系都几睇人学咩类型嘅。即系我怕痛啊嘛。同埋，你知道我个人都唔系嗰啲冲出嚟嗰啲冲动型，我都系嗰啲懒懒 自己啊， 游制江嗰啲 太极啊。 系啦，所以其实我觉得太极同埋咏春呢两样咧，我会比较有兴趣多少少。 我想知道中学嘅时候有冇学过太极、啊？ 有抱球嘛？ 哦，系啊，系啊。 上 PE 堂， 你用英文定中文学啊？ 中文噶。 哦，我哋用英文噶。我哋第一句系 starting up， 系， 跟住之后有一个抱球嘛， 抱球啊，中文叫 holding the ball， 我真系， 系真系咁样噶，跟住之后唔知啲咩，我记得以前细个嘅时候啊，你提起太极，小弟有段时间啊，系学过啊，如果冇记错名啊，系杨家廿四式太极， 点解？ 究竟喺边度学翻嚟咧？ 太极张三丰， 系啊，鲗鱼涌，唔系社区会堂，系鲗鱼涌后边。嗰座帕架山上面嘅一个平台，嗰阵时每朝跟我阿嫲去行山，喺个平台上面有啲热心嘅公公婆婆会教其他嘅老人家打太极嘅，有啲好热心到咧，佢真系 print 晒 嗰啲 note 出嚟， print 晒 note 纸啊 ，print 晒108式啊，24式啊，剩嘅。咁咧，因为我嗰时细个嘅时候一齐喺隔篱跟住玩啦，咁我就记得24式嘅杨家泰系好似杨，好似系杨家泰嘅，我唔 sure 啊。我记得嗰张纸系一张 A4 纸，仲系手写，好明显系公公自己手写嘅。咁然后就写杨家泰极24式喺顶嗰度啦。咁然后就一起势起手，二唔知咩抱球，三野马分鬃，然后四 我野马分鬃记得呢个。 跟住之后佢有一堆嘅，佢写晒24个式，然后我嗰时我就真系有去，即系唔叫学啦，有总之阿嫲喺嗰边。 咪跟住做咯， 咪跟住做咯，咁呢个就叫小弟啊，最早接触 系 武术嘅概念啦， 证明你唔系骨骼精奇啊，听嚟你冇继续。 然后细细个嘅时候先发现，原来以前乡下咧啲舅公啊，啲阿表叔啊，我老豆原来全部都系有去学过嗰啲咩大圣劈卦，即系嗰类啦，唔 exactly 啊，因为以前农村地方佢哋夜晚就真系有食夜粥嗰啲咯，即 系 虽然除咗广东一带，再去福建一带都有制，夜晚佢哋就围埋一齐，成班哦夜朝头早耕田，夜晚就食宵夜之前就一齐喺度练功夫，所以嗰时咧、哦、啊唔系啊，话好似我舅公系识猴拳啊，即系我阿嫲嘅细佬系识猴拳咁样，系啦，咁我唔知咧，即 好細個嘅時候，例如你廟會會有人出嚟表演咧，好似話佢有表演過咁樣啦。咁我唔知道真定假啦，咁樣即係啦咁樣。好啦，咁但係話説葉問嗰個階段啦，我都有經歷過。嗰時有位同學，佢就真係去咗學詠春。我記得喺炮台山一帶嘅，咁啊學詠春咁樣啦。咁然後就連帶即呢位踢波嘅同學仔，就令到我哋成隊波啊，喂！不如一齊去泳下，去練下，係咪先？好似好好玩喎、啊，咁樣。 係。 跟住之後咧，佢話每個人啊，要學嘅嘢都唔一樣。佢係啱學泳春， 本命功夫每人。 我係唔啱學泳春嘅人嚟嘅。佢話因為佢話個師傅有同佢講嘅，即係個佢話嗰個、叫做佢嗰、那個即係學嗰個叫武館啦、啊，入邊有教兩樣嘢，一款係泳春。一款是洪拳， 即是一缸一油咁啊，咁 系啦。咁然后佢话咧，其实个师傅都话每个人要睇你，佢嚟到嘅时候唔系话你学咩系咩嘅，佢会睇你一啲动作同埋你嗰啲可能同你即系了解一下你身体嘅质素啊，同埋你本身个人嘅性格，然后去判断你啱 边一种嘅。 边一种嘅，即系例如佢，如果我哋唔知佢呢位同学，我哋点样形容佢踢波咧？即系踢波嘅时候认识佢咧？佢系好似美斯咁样踢法嘅， 嗯，即系左闪右避、啊， 即系佢嗰种扭嚟扭去啊，好柔嗰种踢波嘅方法。所以师傅话佢啱就系咏春， 咏春哦。 而佢形容我嘅踢波方法， 话晒你都系坦克车啊， 就系一架移动嘅坦克。佢嗰阵时用咗一个好简单嘅比喻啊，佢话如果大家都系拎住武器，例如打 online game， 大家拎住武器，佢系拎住把好短嘅剑仔， okay， 然后不断四周围吉吉吉吉吉吉， 刺客啦就 系、是，系啦吉吉吉吉吉吉吉吉到人哋又HP 冇晒咁样啦，而小弟啊系拎住一把大型嘅斧头，硬攻。 一下扣勁多血機 啊！嗰款，但係好慢，硬槓嗰種。佢話其實睇我踢波都睇到嘅，即係你踢波都係噶嘛。有啲係或者籃球啦，我唔知踢波。我忽然之間諗起例子，你籃球有啲都係好明顯係去速度型，有啲就係壓住喺嗰個籃板下邊嗰種壓壓炸炸嗰種。咁你咪好明顯分到兩類型嘅人咯。所以小弟啊，其實一直以嚟聽完呢個朋友嘅一席話之後，我一直都想去學洪拳嘅。 咁跟住有冇學啊？真係 冇。 點解啊？ 因为 点解唔学呢？以你嘅好奇心， 嗰阵时好似系要踢波同埋要拍拖，即系 好忙啊！个人 系，其实都冇咁多时间， 正正拍拖兼职踢波。 嗰时中四、中五啊嘛，冇记错，即系如果叶问上第一嘅时候，即系上即系第一集嘅时候，我好似系踢波啊，同埋又要补习，又就嚟会考， 哦、 老豆点会俾我去学洪拳啦、啊？系咪先？所以我系冇学过嘅。后屘咧，学你话斋，又出咗嚟做嘢之后，反而又想学泰拳啦。因为身边有啲泰拳教练 friend 啊嘛，系咪先？咁然后又成日认住啊，可以减肥，因为嗰时有段时间嘅热潮系所有人减肥。 就去泰拳啦， 都话去打泰拳。 我哋个 friend 又好大只，好似觉得打泰拳嘅人就咁 fit 啦。 系啦，就连当时啊，一个前二台主持黄冠斌啊，都有去学泰拳。正所谓为你练浪漫，唔系为你练浪漫，为你练大只是件浪漫的事，系咪先？ 佢打泰拳啊，嗰只系。 系啊系啊，所以我有谂过学泰拳，但系如果你问翻我而家咧，其实我反而系想学一啲 Chinese 功夫多啲咯。即系洪拳啊、咏、哦、春啊，仲有嗰啲虎穴相迎啊、大圣劈卦，即系呢啲硬桥硬马嘅嘢，我系想去学嘅咯。 嗰啲似你会学啊，大圣劈卦嗰啲， 好似系阿冼浩英师傅有教噶嘛，系 啊。 你似嗰啲咧，个人未到啲声嗰度啊先啦。 哎， 个人都未到，点解有声咧？嗰种感觉，因为泰拳啊，嗰阵时大学有学过嘅， 拎住把大关刀系咪？哎， 好重啊！ 下到嚟，我认输，你赢，走我哋。 你几好等我，因为嗰时学泰拳系大学嘅时候， 系 仲记得我哋 泰姆 喺大围嗰度有个拳馆嘅。咁、 啊、 跟住我 系咪泰姆啊？英文 M U A Y 啊嘛， 泰妹啊， 泰妹耶，泰妹 系定妹泰唔记得系啦，嗰啲啦咁啊。咁我记得嗰时咧，再一买咧就买一张卡十二堂咁样，你每次去就吸引仔啦。我嗰阵时学系一张卡都未吸满晒，我就冇再学啦。即系十二堂都上唔足啦，因为全部都中学同学去嘅。而点解会令到我却步？因为你谂住我泰拳去到咁咪又踢下沙包啊，上下擂台嗰啲咁啦。咁跟住去到首先咯，头一两堂咧，基本上你当上一个钟， 大部分時間差不多九個字， 都是跳繩啊、 我沒有跳繩，但是做體能，掌上壓啦、sit up 啦、引體上升啦、舉磚啊，佢有一塊四方形的磚，然後攞住，然後做 squat 踎低起身，踎低起身。跟住師傅話呢啲熱身喎、 啊，哦係啊係啊， 我已經冇力啊，跟住我所以大斧頭我跟唔足啊，跟住佢踢沙包咧，佢有啲動作教嘅，即係出拳啊，是是是用腳踢咁啦，咁我當用射波嘅概念踢咯，跟住以為自己好抽得啦，哇！你試下連續踢廿球波，其實你都好攰啦，咁大力，所以後屘我都覺得太攰，我就冇去捉啦。同埋佢哋有一上擂台打嘅， 哦， 但係我唔夠膽上去， 歡天喜地擂台陣啊！因雷手文大 断水流师兄，但因为他们上去打那些真的就这样、啊、有没有护音呢，那时因为有个护音要带的、 啊、 真的你好像当正式打那样， 是 我见他们上擂台那些是啪啪声的，即是你真的你打的时候你会用脚踢对手的嘛、啊、那你有护音的，但是他真的可能踢你的手啊，踢你的身啊，你是听到啪啪声在 现场、哦， 跟住我哋有啲驚啦， 有啲驚啦。我嗰時有個同學咧，中學同學咧，佢都係類似嘅。我聽翻嚟咧，佢係去學拳擊嘅。咁啊，令佢有段時間係非常之沉迷拳擊呢樣嘢啦。咁所以佢攆柱嘅時候咧，係會扎起咗個手腕去到手指嗰個位啦，即係平時喺度綁嗰個位啦。然後佢自己就會對住個籃球柱喺度打咯。跟住問佢做咩，佢話冇啊，師傅話咧。要练硬啲嗰啲骨啊， 哦， 系啊，令到件事可以扎实啲咁样咯，即系呢啲咧，哇，好痛啊， 系啊，痛啊， 其实好痛啊，跟住之后我话，我都想我膊头硬啲、啊，即系踢波嘅时候撞落人哋嗰度都劲啲啊，咁我就喺隔篱揾个膊头系咁撞落篮球柱嗰度咯，所以令到我全身坚硬嘅。身躯是源自于细个的锻炼， 其实你真的很啱学功夫，我觉得，即系你又觉得你嗰啲能量咧，需要搵啲地方 去发泄， 系啊，即系你唔好搵我嚟练啊嘛， 不如你练点样做沙包啊， 唔系咁易啊，师傅，我觉得你应该上台， 但系有啲人系唔啱做，或者佢冇嗰种 feel 咯。因为啱啱咪最早咪睇巴西游术，即系嗰个杜拜人啦。其实我身边仲有个 friend 系学巴西游术嘅。 边个？ 你有听过佢嘅名噶？文西，文西都学巴西游术噶。 Touch it.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咧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蓝田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嘅支路咧，而家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彩石里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富山道。咁另外啦，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的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影响到一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新德苑。咁就是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的快线是暂时封闭，车龙而家排到新德苑。最后是新界区元朗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八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四季名园和加龙片场，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风骚快活人，同你一齐见证巨星是如何炼成的。 毛毛虫， 虫毛毛虫， 毛毛虫。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你已经成为生锈钢啦， 生锈钢， 不锈钢，你一定要做不锈 钢。咁、啊、真系可以， 系唔锈，一路都系咁大个肚啦。 星期一至五，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VM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欢迎进入 Battered Motor Learn， 简称 VMA。在这个游戏，我哋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谷子乔，人称谷姐，自愿是 cosplay Final Fantasy 的 Lightning。同佢打招呼最好嘅方法唔係 say hi， 而直接问佢：喂，近排睇緊啲咩呀？鍾意打机呀、动漫嘅佢曾经为咗我的英雄学院而流眼泪，而佢嘅新宠鬼灭之刃亦都令佢喊咗唔知几多次。有人话动画咪又係卡通片，可能呢啲人啱嘅，但一个会为咗喺人哋眼中嘅卡通片而喊嘅女仔係咪好特别呢？是不是令你好想保护佢呢？今日你有机会啦。 今日我哋 BNA 嘅嘉宾由 谷 子乔啊，谷姐， 谷姐， 谷姐你好啊，谷姐。 啊，呢坛嘢真系讲不出声啊。 今日我哋又因应住佢嘅主题啦，即系每次见到佢咧，都系讲下啲动漫打机。我前晚见到佢啊嘛，上嚟嘛，我都系即系第一下问佢，喂，点啊？近排睇紧啲咩啊？咁样，跟住佢就一轮嘴咁样讲咗好多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呢个故事嘅设定就会就住即系呢个游戏世界里边究竟系点样样咧？咁啊嚟噶咯，开始第一条啊。 个全职独男，咁耐以嚟打机就系你嘅人生啦。但就算打得再叻，都有寂寞嘅时候噶，都想有个女朋友锡下噶嘛。于是你今日打开电脑第一件事唔再系打机啦，而系上网 search 十个识女仔的方法，睇下有啲咩啱使。专业约会配对服务，啫，原来全部都系呢啲广告嚟嘅，都系嘅，边有咁容易啊？但系突然你灵光一闪，你醒起最近有个朋友打机嘅时候真系识咗个女仔，仲拍埋拖添，系，枉你一世聪明，点会谂唔到噶？既然打机就系你嘅人生，一于喺你嘅游戏人生里面揾对象啦。但咁多种游戏，你觉得边一种识到你未来嘅女朋友机会大啲呢？ A online RPG， 善用埋嗰啲咩结婚功能啊，唔好话女朋友啊，老婆都揾到啊。B 推塔游戏，你打机咁劲 carry 到队友嘅话，话唔定有女仔会仰慕你呢。C 食鸡游戏，听讲好多女仔玩嘅，个铺大啲，成功率都高啲啦。 第一条题目啦， 第一个系咩啊？ 第一个就系嗰啲诶 online RPG 啊，即系细个啲咩天堂啊嗰啲咁咧，就会即系组队出去打怪啊，嗰只嚟嘅，即系开放世界嗰啲。咁啲推塔游戏即系嗰啲咩传说对决啊 LL 之类嗰啲。咁 C 咧就系食鸡嗰啲啦， 即系射击啲嘅， 射击啲啊。 其实好明显啊，毫无怨念啊，系 A。 online RPG 嘅， 因为我记得咧，阿谷姐话过佢系中意玩 Final Fantasy 噶嘛， 嗯， 即系嗰啲或者三国无双咯，即系嗰啲咧，即系我系一个角色入边，然后我就喺个世界入边闯荡咁嘅概念，咁所以我觉得佢系会拣 A 嘅， 嗯， 即系嗰个 choice， 而食鸡啊或者嗰、那个即系食鸡同埋推塔咧系冇嗰种嘅。嘅我代入嗰個角色啊，即係佢咧個人咧係有種代入角色嘅， 真係中意 FF， 佢中意嗰種係啦，中意嗰種代入角色嘅感覺。所以其實如果你問我，第一下會揀 A 嘅。 嗯， 咁當然啦，我覺得今集係有壓力嘅，個原因係我哋實在需要太多次啦，而好多嘅網民話，不如你哋做馬啦。 其實呢條都少少做馬，都好似感覺好正路啊，同埋即係谷子喬都係我哋好早期嘅嘉賓， 上次。我哋系步兵嚟嘅，我哋 冇做马， 冇做马，冇马嘅我哋， 亦都冇谂住落马，所以你谂住拣 A online RPG， online RPG 咯。 好，来，究竟可唔可以开个靓头啊？今日， 如果呢三个我一定系拣 RPG 咯，因为我。基本上我淨係中意玩 RPG 咯，但係咧食雞咧，我曾幾何時都有想玩過，但係當我想玩嘅時候，已經太多人玩啦，我追唔到嘅進度，所以我最後放棄咗咯。推塔遊戲我係其實我有玩過 LOL 嘅，嗰陣時咧有個朋友咧係好癲㗎，佢玩到唔知已經勁高 level 啦，跟住帶佢玩啦。我玩咗頭幾次咧，我咪話咯，有一次同你講過。我冇翻過屋企啊，幾日淨係喺網吧度食，一路食面，即係似嗰啲好毒嗰啲咧，喺度食面啦，廁所都冇乜去啦，跟住就長期喺嗰個電腦面前幾日咯，基本上真係。到我其實我玩咗，我唔係升到好多嘅就，佢幫我哋唔知升到20幾咁樣啦，跟住我就諗下，哇唔得喎，我冇咗我人生喎咁樣，跟住我就突然間斷咗，冇再玩。比较中意系龙鱼系列嘅，其实同埋FF 咯，一定系，因为 FF 系我系好迷恋佢嘅background music 嘅，其实一直都，跟住又觉得佢啲故事好浪漫啦，好超现实啦，即系令到我一入咗个世界，我觉得自己真系去咗第二个世界咯，即系几放松几开心嘅。其实咁龙鱼就系、是、我都系好中意个故事嘅，佢系一个江湖大哥坐完监翻出嚟，谂住做一个好人嘅故事咯，可唔可以咁讲嘅？咁但系好玩嘅，同埋系几生活化嘅，我觉得嗰、那个。我自己就冇好認真咁玩過呢個 online 嘅 RPG 嘅，但係咧，我有一個好朋友咧嘅男朋友咧， 是很认真地玩，即是他货金货很多先，还要呢真的识到女仔，还要呢真的劈腿咯，即我觉得很夸张的，这个是以为是网络世界不会发生的嘛，但是哇 这件事我都挺震撼我三观的，其实。即是你拥有最强武器你就拥有全世界咯，包括真人。 恭喜你，你拿到一分啊。目标对准了是 online RPG 之后，你就上游戏论坛看看哪隻游戏近排受欢迎。讲真的，游戏难度你是完全不担心的了，只是担心多不多女仔玩啫。碌下碌下，你见到有隻好经典嘅游戏叫做《仙草传说 online》，仲发现唔止香港啊，连台湾都好受欢迎。都系嘅，冇人话一定要识香港女仔噶嘛，你就嗱嗱声 download 咗落嚟。但系你好快就遇到第一个难关啦。即系创建角色嘅时候，应该拣咩职业好呢？都系嗰句啦，游戏难度你从来都冇担心过。你只是想着哪一个职业会吸引到女仔和你组队玩多啲呢？以下三种你最后决定会揀哪一样呢？ A 坦克做人肉盾牌为女仔默默付出几 man 啊。B 魔法师出招靓啲衫又靓又打得完全是凭实力吸引女仔。C 补血师在佢受伤嘅时候为佢回血根本就是一个代表男朋友嘅职业。 揀職業呢壇嘢又有趣啦，反映到一个人添，我哋觉得系，你会揀边一种又觉得吸引到你哋咧？特别谷之桥啦， 即系如果根据翻我哋头半个钟嘅节目内容啊， 嗯， 学啲咩武术啊？即系呢三个如果分别三种武术啦，第一个一定系洪拳啦，系咪先？即系嗰啲硬桥硬马嗰啲， 企喺前面。 系啦，第二个系 魔法师啊，出魔法攻击佢。 魔法师就系似系一啲比较大路啲嗰啲，亦都系又好睇又靓，即系例如系咩咧？降龙十八掌咁样系咪先？ 成条龙崩落嚟。 但系你觉得降龙十八掌唔衬我噶嘛？ 唔似， 系衬阿星爷嘅啫，系咪先？如来神掌唔系，佢系如来神掌，唔系降龙十八掌。系啦，星爷如来神掌。好啦，跟住最尾嗰个系补血。 补血系啊，即系被动啲嘅，似我会做嘅添。 你似俾人打啫， 我系嗰只哥布林啊，直接。 所以我包咗。其实如果你真系吸引女仔嘅话咧，即系如果你个女仔系要，即系个吸引位，我估啊，系你带住佢去升呢啊嘛，即系 online game 嘅世界，即系你 lead 住我， 系， 然后谷子乔亦都似系嗰啲，哇，佢好劲啊，打机真系，咁你要 show 到你打机真系好劲咯，咁补血咧，好似睇唔到你打机好劲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因为咧有一个概念嘅，即系如果谷子乔佢唔系一个打开机人，咁你劲过佢，但系佢又好 make sense 啊。 哦。 咁但系你要谂下，谷子乔中意打佢会唔会其实系一个已经好劲行得好前，但系要有个 supporting 嘅，因为有时打机咧最难揾队友，其实系 supporting 啊嘛。系、哦、啊，即系个个都拣啲咩战士啊成， 系啦。明哦，你呢个系咪开始我哋做紧啲？ 冇呢度冇啲咁嘅嘢噶，我哋好公平、公正、公开，即系引导大家思考啫。 佢啊，但佢似系中意人哋捏住佢嘅人嚟噶，你问我，佢系中意似系人哋捏住佢嘅， 所以你应该分咗。 我拣 B 啊 ，A 系 A 嘅角色系， 即系坦克，其实佢冇乜攻击性，就纯粹挡喺前面咁样样咯。系啦 ，B 就真系最有攻击性。 咁即系其实应该，如果根据你嘅说法，就应该系拣 C 咯。 咪即系提供一个意见俾你啦。 但系 B 系咩嘅 ？B 系合理啲啊，我拣 B 啦，试下啲合理嘢啦。系啊，唔好睇到扭波啊！ 重新啊！今日冇任何嘅台底交易啊，总之都系阿一自己心里边拣嘅，佢拣 B， 答案系咩咧？ 梗系魔法师啦，因为如果拣嘅话咧，我永远系拣即系譬如揸大刀啊，攻击系啊，即系我一定系冲嗰个啦。我成日都会想有个魔法师啊，魔法师里边其实都有包含呢一个嘅，即系可能一啲嘅治疗系噶嘛。 即系我啊， 因为每一次使出魔法嘅时候，可能嗰个 MP 都会加噶嘛。应该我唔会拣坦克咯，因为坦克系佢净系喺我前面。默默咁守护我啦，叫保护我啦，但其实佢能力系比较低噶嘛，即系变咗好似一啲 小冰冰咁样喺前面默默守嘅咯，即系唔吸引嘅，系真嘅。咁所以我会拣啲即系识得用巫术嘅法师啊、魔法师啊，就吸引啲。保护我不是不好咯，但是即是觉得他没什么攻击力啊，咁就赞啲咯。我是宁愿一个同我好似一起并肩作战的一个 partner， 一个伴侣，我会觉得啱我的性格多啲咯。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你在仙草传说 online 的新 server 那里玩了几个礼拜，很快已经成为职业入面的 top 10玩家了，还成立了工会，我是你的后援会，是全市服器的三大工会之一。话了啦，打机的事哪难到你啊，而且有名气有实力就有女人了。在我是你的后援会入面识到不少女玩家，而其中有一个呢特别好倾，甚至你觉得同佢有发展的空间添。这个人叫做 Hannah， 嗱，老实讲，你唔知佢真人系咪真人女人嚟嘅，但系佢啲语气又似嘅，同埋而家基本上每次去打副本，你都约埋佢一齐去玩嘅。而咁啱，最近新出咗一个新关卡，于是你哋喺主城嗰度准备好晒啲道具之后，就出发啦。这个新 boss 果然不简单，打打下成团人死剩你和 Hannah 啫。虽然 boss 都得返少少血，但你和 Hannah 两个啲回复道具都用得七七八八啦。再系咁落去可能会输㗎。这个 moment,Hannah 喺对频嗰度 send 咗两个字出嚟。点算係喎，点算呢？这个时候你会点抉择呢？ A， 继续打到死为止，就算死都死得有型啊。B，你顶住先，叫 Hannah 去补给再翻嚟，为爱而牺牲，就算死都够凄美啦。C， 一齐撤退，万一冚唪唥都死晒啊，咁就真系唔赢啦。 即系 A 系一齐 继续打到尾， 冲出去 系啦。B 就俾佢翻去补给， 佢翻去补给，我自己牺牲自己 系啦。 C 就系一齐走 系啦。你会拣边个 呢？我会先抛到 B 啊。 即系你唔会叫 唔会俾佢走先，因为佢啱啱话佢用开系大刀啊，即系重攻嘅人咧，即系好明显佢系嗰啲啊嚟啊！即系虽然佢身形唔系我呢啲，但佢性格系我呢啲咯。哎， 即系佢都会喺企喺前面冲嘅。 即系大家幻想简单嘅比喻就系谷子乔嘅身体入边系有张俊豪嘅灵魂喺入边。 即系佢个灵魂喺呢个移动 体。系啦，当佢打机嘅时候，佢就出现咗张俊豪喺佢嘅身体入边。咁样啦。所以佢一定系唔会走嘅人嚟咯。 嗯， 你叫我走啊，简直系侮辱咗我啊！所以我拣包走 boy 先。咁但系究竟系即系佢系聪明地一起走啊，定系觉得唔紧要啦，打机梗系要最尾最浪漫嗰刻。 系， 咁我会拣 A 嘅，因为咧佢睇好多嗰啲咧火影啊， 即系有啲 火影啊， 友情同埋胜利， 系啊，漫画系我哋唔知咩，哎呀，人 哎呀，茶凉半生添， 嗰个咩啊，人走茶凉，我都唔记得咗龙哥嗰、那个识穿添， 友情热血胜利， 系啊， 你同我识咩咩不可缺少嘅 一部分，系啦、 啊，慢动作， 慢动作，所以佢似系会热血到尾嘅人咯。 哦， 即系你问我，我觉得佢会揀热血到尾嘅，即系所以其实佢系似 A 嘅，同埋嗰种一齐并肩作战嘅感觉咯， 打到最后一刻 系啦，就算佢底蕴里啊系想撤退啊，开咪佢都要坚持啊， 系啊，我要热血到尾， 系啦，佢一定系热血到尾嘅、嗯，虽然佢一刻觉得理性上系不如都系算啦，但系谂谂下都系唔得，我要坚持落去，一定系谷子乔系咁嘅。 所以你就系揀 A 系咪？ 系 今日开咗好靓嘅头，连啱两条啊！究竟能唔能够攻埋呢一条，连中三元咧？ 哇，咁开心啊！我梗系揀 B 啦，顶住先啦。即系如果但系如果佢输咗，好难。即系如果佢顶唔到，我之后会有啲睇唔起佢咯。但系 但我應該跟他合作了一段時間，我對他有信心，我先叫他頂，我先去補給的。試過個 RPG 咧，係真係打好耐嘅，你已經用曬你要用嘅嘢啦，即係你好似已經豁出所有啦。如果你話係爭少少，我爭少少，你一齊撤退再翻轉頭，冇咗嗰個衝勁，你明唔明啊？即係攰噶嘛，會你梗係一氣呵成啦。你話如果哇爭一爭三成嘅，我都會走嘅其實。但係你話爭少少，可能爭一成或者兩成仔咁樣。所以我最后都是会揀 B 的，我会叫个男仔跟我顶住，那我补给完就一起再打一个 boss 了。 第一个fail的答案。 如果我补给完回来之后，那个男仔真的顶得顺的话，其实我都开心的，同埋会觉得佢都几叻嘅，但系要睇佢个战绩有几多咯，即系唔系一次半次就觉得佢好叻咯，即系可能十次有九次半，我就真系会好觉得佢好叻，同埋我会一直想依靠佢咯，即系我系想同佢有好喺游戏里边一个好亲密、好亲密嘅关系咯。我梗系希望自己嘅另一半打机叻过我啦，即系一个渣过我嘅人都唔会。我唔会，即系点讲？我唔知咧，会有人中意啲渣过自己嘅人嘅咩？即系我系中意啲，即系一系好 extreme 嘅，我系真系中意啲好强过我好多，一系就渣过我超级多，就唔好渣啲唔渣啲咯。因为如果渣过超级多嘅话，咁佢就喺屋企洗衫煮饭咯。我会咁谂啦，即系佢系下巴下巴度系咁样咯。咁一系就唔系嘅，其实佢系好。好叻嘅，可以帶領我去到更加叻嘅層次嘅話咧，咁我會尊敬佢、佩服佢，同埋會聽佢話咯。 哎呀，答錯咗咯， 下次努力啦。 尽气数拥抱，放任余生进可，只知真爱不需退路，抛弃前行脚步，当背后女人倦透都鼓舞，宏愿是你安好。随传随到，即管细数。你要是满足，我为你可任意去改造，总后路。就算无人理解，都已付出到，无余地再好，为求得到情人抱紧，前途都可当作陪衬，只想加倍快乐。下半生，但爱都可抬头看人，爱着你吻的光斑痕，可知我力气快耗光，只想你一吻。 一名合法持槍的派對參加者擊斃。案發當地挨晚，疑犯開車經過查爾斯頓市一個正舉行派對的屋苑時，被在場人士以有小朋友正在喺度玩為理由，要求減慢速度。疑犯短暫離開之後折返，在車上手持步槍向現場大約30至40人開槍。派對上一名女子開槍還擊，疑犯身中多槍死亡。警方沒有透露那名女子的身份，只是表示她是社區一名成人，沒有任何執法背景，但合法擁有槍械。警方說不會向那名女子提出指控，又讚揚她非但沒有慌忙逃跑，更加果斷行動，令多人免受生命威脅。警方又說37歲疑犯有廣泛刑事記錄，不獲准合法持槍，暫時未知槍械來源。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蓝田入口都是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观塘警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在新界区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八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四季名园同埋罗屋村。另外，元朗的安乐路有渠务急收，去水边围村方向近住横洲路的中快线是需要封闭，一带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博爱医院。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尖沙咀七咸道南29至31号温莎大厦、牛池湾平石村蓝石楼、长沙环海盈村盈辉楼、深水埗南昌村昌仲楼、青衣卫景花园二座、葵涌村秋葵楼、大围名城二期三座、天水围天爱苑外桃阁、葵涌大窝口村富国楼、沙田滨景花园二座、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二座、常聚坊员工饭堂，以及是西营盘水街2至24号丽安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VMA, it's in the game。 傅园慧首家大气店铺约会上线啦！美女嘉宾真人回应，陪你聊聊天哦。 迎进入 Blackout Mortal Loom， 简称 BNA。 在这个游戏，我们会为你准备好一位美女嘉宾，和你进行虚拟约会。你必须展示你的男士魅力，安排最好的约会，增加好感值。只要达到一定的分数，就可以得到同女嘉宾心跳加速的兴奋经历。准备好的话，就按开始啦。 谷子乔，人称谷姐，自愿是 cosplay Final Fantasy 的 Lightning。同佢打招呼最好嘅方法唔係 say hi， 而直接问佢：喂，近排睇緊啲咩呀？鍾意打机呀、动漫嘅佢曾经为咗我的英雄学院而流眼泪，而佢嘅新宠鬼滅之刃亦都令佢喊咗唔知几多次。有人话动画咪又係卡通片，可能呢啲人啱嘅，但一个会为咗喺人哋眼中嘅卡通片而喊嘅女仔係咪好特别呢？是不是令你好想保护他呢？今日你有机会啦。 好啦，返到嚟今日呢，我哋嘅嘉宾有谷姐谷子乔，即係上半个钟你 feel 到佢即係嗰啲打机嘅时候会极度 into， 係 极度 into， 多嘢分享啦， 即係嗰啲 我直情啊， 佢顶唔顺啊，睇佢俾 我唔識分坦克啊、魔法师啊、成啊嗰啲，我仲係停留喺以前中学嘅时候玩 Diablo 囉。 Diablo 唔係 法师、死灵法师、野蛮人、圣骑士、 係 亚马逊、刺客囉。 类似嘅，其实都系嚟 埋德鲁伊咯。 德鲁伊系点样？ 德鲁伊系可以兽人咯，即系可以变狼或者变熊咯。系、哦、啊，喺 Diablo 即系呢个暗黑破坏神二入边，而小弟啊最擅长使用啊系 Necromancer， 系咩嚟？ 死灵法师。死灵法师同法师有少分别嘅，法师系操纵元素，即系风火水咁样啦。而死灵法师就系控制召唤啲骷髅骨啊、毒素啊，或者用诅咒咁样咯。 哦， 即系暗黑系啲嘅。 系 啦，但系点解我会拣呢个呢？系因为当我召唤咗一堆嘅骷髅兵出嚟，我就唔使自己打，我就喺企喺后边咯。 呢下好符合你嗰个人物性格， 就可以召唤只石魔出嚟，然后又可以匿喺后边咯。 点人做嘢啦，啊！继续翻翻今日嘅呢个故仔嗰度啦。 仙草传说 online 嘅新 boss 真系好棘手，难打到你有谂过放弃嘅，但好在最后都赢到，成为全 s 第一批打赢嘅玩家。事后 Hannah 不断咁赞你劲啊，仲出动埋深深 emoji 添。其实打机俾人赞呢，就赞得多啦，但今次俾人赞到有心跳加速嘅感觉，真系第一次。睇嚟你恋爱啦，你觉得同 Hannah 一齐经历咗咁多嘢，又出生入死，你哋嘅感情都有一定嘅基础。依家似乎系最好嘅时机行多一步，问佢攞电话啦。你会用咩方法问 Hannah 呢 ？A 直接问佢攞，你都咁劲啦，仲有啲咩难到你啊 ？B 话有啲攻略嘅 link 同埋片咧 send 俾佢，做人都系低调啲好，搵个藉口算啦。C。话第二日 morning call 佢起身打机，呢、這个做法低调得嚟，又好似有份贴心。 好啦，游戏世界同佢建立到一定嘅关系啦，即系已经，咁啊，终于就可以跳出嚟现实世界，想尝试攞佢嘅电话啦。你会用边种方法去攞呢？ 你一次啊 ，A 系 直接问佢攞，冇咁多嘢。B 咧就啊，有啲攻略嗰啲 link 啊，嗰啲片啊 send 俾你啦。 呢个好似好容易氹到佢上吊啊。 跟住 C 就话啊，我 morning call 你啦，即系第二朝起身打机啦，咁好似好贴心。 呢个都似系其实，即系 A 就完全毫无怨念啦，毫无怨念地，如果 A 都唔知道，我觉得佢似系会。冇咁容易喺網，即其實呢個都正常嘅，唔關其事，即唔應該亂咁喺網絡上面俾自己嘅個人資料人哋噶嘛。 係啊， 即 A 我會 follow 走 A 先嘅， 即直接問佢都打咩噶啦。 雖然佢似係會有網友嘅人嚟嘅， 佢似 係啊， 會傾偈，跟住之後哇幾時打機啊嗰啲啊嘛。 係啦、 因为 B 同 C 就会贴近翻同只游戏有关嘅， 系咯 个感觉上就好似， 但系 C 好夹硬啊嘛，定系其实打机真系要约埋八点钟就八点钟打噶， 其 实 有 嘅， 因为佢有啲时间限制噶嘛啲关，所以呢个系会存在嘅。我听朝七点钟有一关啦，得一个钟时限嘅啫，咁可能上嚟，即系会有呢啲存在嘅咁样。 系。 因为在游戏世界的倾偈和现实世界不同，你游戏世界里面你限制了你很难跳出又 send 啲嘢 send 嚟 send 去，倾啲偈又真的会不同 的。那我 抽到 A 是一个挺好的几一大步了，你起码得翻两个 拣。俾 tips 啊！ 再重新想清楚， 抽得啱唔啱啊？ 重新再想清楚啊！ 系咁，我觉得啦，我觉得 黐线。 我觉得 无所不用其 极，我觉得 Hannah 都是一个直接的人嚟嘅，即系直接问我攞电话咯，大家倾偈有咩所谓？一做个 friend， 我好中意同人做 friend 噶。我觉得 Hannah 都是一个友谊的人咯，系啊，所以我觉得 A 都系嘅，即系唔好兜太多圈啦。 系啦，又唔系攞地址啊， 系咯， 攞电话倾下 嘅。系啊，即系唔系话保护自己，但系佢应该系认清咗呢个人，你直接问佢就 OK， 因为都建立咗个关系咯。咁都系 WhatsApp 下啫。 系咯，可能佢有几部电话你唔知。 系咯，所以我觉得 A 系非常之合理。 揀 A 嘛， 揀 A， 直接啲好，直接啲，我哋都好直接噶。 咁如果佢想问我嘅话，咁唔好嗰啲咩 send 片俾我啊，有 link 啊嗰啲唔好嗰啲啦。第二日 morning call 你起身打机亦都唔好啦，因为我唔觉得呢啲系对我有啲咩意思啦，所以一定系直接问我。其余嗰两个觉得个男仔好。你平時咁勇猛咁樣，你原來問我攞個電話都咁樣咧，我就會覺得其實冇乜意思，即係可能我覺得冇意思咯。即係對於姐姐嚟講，咁呢啲係太慢嘅動作咯。即係如果可能我十三歲，我覺得 OK 嘅。除非啊，嗰、那個階段咧係即係啱啱初打機冇幾耐，即係可能打咗兩三個禮拜咁樣，即係可能咁樣咯。但係你話如果已經打到咁熟咧，就唔應該用太婉轉嘅方法啦。其實如果去到同個男仔嗰個出生入死嘅階段，我覺得係我已經問咗佢攞電話咯，因為好難有男仔同我啱傾噶嘛，喺遊戲世界裏邊。咁又加上佢又咁叻嘅話，即係想。在現實生活中都可以跟他傾下，你話傾下日常又好，傾下打機都好，我會一早已經問咗佢攞電話咯。但係我覺得男仔反而而家嘅男仔會冇咁主動嘅，所以我係唔介意問個男仔攞電話先嘅。咁又唔會覺得係一齊中意打機係好好喎？我以前即係我真實。經歷就是我以前喜歡打機的時候，我男朋友是喜歡看我打機，跟住有時會是調翻轉我看他打機，就不會一起打機。所以頭先嗰個都是我自己都會 FF 去諗啊，如果我即係我而家咁樣啦，再遇到一個男仔，跟住係可以咁樣同我打機，喺個online 世界度識咁樣都是得意的咁樣咯。但以前就。冇試過咯。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估唔到拎 Hannah 嘅電話比想象中順利。如是者，好快又過咗一個禮拜，你哋每一日都會 message 傾偈，雖然主要都係講下打機嘅嘢。但开始多咗啲嘘寒问暖啊，瞓醒第一时间会 message 对方，临瞓之前又会讲 good night 添，完全同拍拖冇分别啊！就系咁，唔知边度嚟嘅勇气，作为独男嘅你，有一日主动出击，约 Hannah 出嚟见面啊！佢又好快咁样应承咗，哇，系约会啊！作为独男，人生第一次约女仔单独出街啊！但系你真系未试过、啊。究竟约 Hannah 做啲乜嘢先至冇咁尴尬呢 ？A 约去网吧打机，既然大家都系打机识啦，约出嚟打机就最安全啦。B 去旺角行玩具铺啊、游戏铺，顺便仲可以拣份礼物送俾佢添。C 去游戏动漫主题 cafe 食嘢倾偈， 虽然都是吃东西，但去回动漫、游戏主题的咖啡应该多些话题可以谈到的。 终于可以跳到出来现实世界了，在这个剧情里面约他出来了， 要攞多一分先稳阵，现在得三分， 现在有三分都很劲啊。嗱，今次你要靠自己啦，唔系头先你都靠自己，头先你都靠自己嘅，头先 我靠自己哀人啊！ 我想啲谷子员听到会点？因为你两条友仔系啦，即系约到佢出嚟啦，喺网上面识完之后， 啊，虽然我嘅直觉好似又开始跌咗落去，因为我会 fold 咗 A 先嘅，出嚟打机，即系平时屋企都系打机嘛，即系学佢话斋咁你出到嚟應該要做其他嘢啦，即係例如佢啱啱有句説話，大家都識咗咁耐，唔好喺度轉彎抹角。咁出到嚟應該有正常嘅其他嘅活動咯，而唔係再打機，再繼續落翻落嗰個世界咯。咁但係究竟係行玩具商場啦，定係去嗰啲主題咖啡食嘢咯？ 但你冇諗過係，但你冇諗過係即係出嚟叫見面打機，哇！知道你平時咁勁，喂，真人見到你有幾勁啦咁啊！ 有咩好睇呢？啊，唔系，但佢啱啱话佢会睇佢男朋友打机、 啊，冇我问题嚟嘅问题啫。B 同 C 都合理嘅 ，B 同 C 都合理嘅，但 A 而家谂谂下都非常之合理，即系出嚟打机好符合谷子乔嘅性格咯。 嗯， 即系行街佢要嘅嘢都有晒啊，同埋。佢唔买嘢噶嘛， 嗯， 佢话过佢唔会买呢啲 figure， 佢觉得好嘥位咯。佢话好似系得一隻定唔知两隻佢好中意嘅 figure 啫，所以我应该第一个系 fold 走 B 啊， 系 系啦， 重新思考之后， 重新思考 B 系啦，攞翻同谷子乔嘅记忆，跟住 C 咧食嘢，我觉得都有可能嘅。即系其实你问我，我会揀 C 嘅，去即系 cafe 啊食嘢，即系约女孩子第一日出嚟去约会去食嘢，其实好合理嘅， 真系面对面倾 系啦，同埋佢可能可以即系佢中意嘅 cosplay 又可以喺嗰啲主题，即系如果啱，即系例如原来中意钢之炼金术师嘅，咁佢咪 cosplay 钢之炼金术师个细路去餐厅食 嚿嘢 咁样，系咪先？咁都好合理啊！所以我第一下我而家应该会揀 C 嘅，但系因为我啲直觉实在太离谱，我都系揀翻 A。 逆向思维 系啦，去打 A， 去打机。 咁梗系打机先 啦， 又唔系即系谂紧啲咩相体约会咁样，即系我会觉得打机先系好嘅，即系想知道原来真系喺我隔篱打机会点咯。咁呢个一直应该啊 ，suppose 系我幻想咗好耐嘅画面嚟嘅，我会比较 prefer 想见咗呢一个画面先咯。我梗系观察佢，睇佢靓唔靓仔，同埋即系大家打咗咁耐机，内心世界我谂都 OK 清楚啦，系时候要了解佢呢一个嘅外表嘅世界啦。如果真人好靓仔，我会出力追；如果唔靓仔，唔靚仔個程度係咩？即係去到食唔落飯嗰啲，定係邊個先咩位先？ 去到波城咁嘅位啊！ 好高嘅啫，其實平凡都 OK 嘅，即 係 唔好去到會驚嗰啲咯。 你唔問佢覺得我哋靚唔靚仔？ 正常係冇嘢嘅，都話我對其實我對外表係冇乜要求嘅，真嘅。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同 Hannah 终于见面。其实当你第一眼见到佢，发现佢同游戏入面个造型啊，个样其实都好似嘅。斯文嘅打扮加啲活泼嘅性格，讲起动漫啊、游戏仲好雀跃添。男人都系想揾一个咁嘅女朋友啫。嗰日你哋去咗好多地方，去到尾声，你哋都系自自然然去咗顺和呢度。望住 Hannah 去到每一间铺头，都好兴奋咁样话想买呢样买嗰样。嗰一刻，你好似揾到你赚钱嘅原动力啦！希望赚多啲钱，可以买到 Hannah 想要嘅嘢氹佢开心。但系呢一刻你仲未发达，所以唔系样嘢都可以买得晒。但系作为第一次见面，梗系送见面礼啦。你会拣边一样嘢送俾 Hannah 呢？A figure， 等我以为喺屋企见到个 figure 啦，咪有机会谂起你咯。B 情侣打机 gadget， 即系嗰啲咩 keyboard 啊、mouse 啊、headphone 啊咁，最好一人一个情侣装咁，呢啲直头系名士啦。C 点数卡，两个字实际冇啦。 我抛手 A 先。 即系你啱啱讲嗰样嘢， 佢唔中意屋企摆 finger 嘅，佢、我觉得 fold 咗 A 先，屋企冇咁多位啊。B 咧作为第一次拍拖，唔系第一次约会都未叫拍拖，就已经实在太过恐怖啦，我觉得。 你会觉得恐怖？ 恐怖啊！ 但因为嗰啲嘢实用嘢又， 但系点数卡都好实用啊嘛，系咪先？咁当然啦，点数卡亦都实在太过实用 啦。 所以其实我先谂紧 A 或者即系 fold 咗 A 先嘅、 啊， 即系究竟 B 定 C 呢，我又唔覺得 Hannah 係一啲咁直接嘅女仔嚟嘅，即係佢都底揾女咧，即係打機或者中意動漫嘅人咧，都有一種 fantasy 喺度嘅。 嗯， 所以我揀 B 咯，即係佢嗰種讀得嚟，佢都係有少少 少女 fantasy。 係啦，學佢話齋 FF 咯 ，Final Fantasy。 嗯， 喺佢嘅身上係經常出現嘅。 係， 所以我會摟走 C， A 之後到 C 摟走，咁所以最尾揀 B 咯。 B， 如果啱埋有五條，好勁啊！即係破紀錄啊！ 我会拣 B 咯，即系如果我又打完机又成，都觉得佢 OK 嘅情况下，如果佢送 B， 可能即系咯一啲耳机啊、keyboard 啊，因为我真系会成日见到啊嘛嗰、那个嘢，咁即系同埋我每一日都会用嘅嘢嚟噶嘛，咁系会比较令我会想入非非多啲嘅。因为另外那两个 figure， 可能 figure 有很多，我放在其中一只，多去不多，少去不少，点数卡又用完又没有，可能迟些先再送咯那些。我对男仔的观察期通常是三个月至半年左右啦。如果我對個男仔有興趣咧，我都未必係俾食路咯，我係直接會同佢講咁樣嘅，即係可能佢話：哎呀，我有冇機會啊咁樣啦，咁我咪話睇下你係咪真係 OK 先啦、啊、咁樣咯，咪研究一下先咯，交流一下先咯咁樣咯。如果 OK 咪話啊，我覺得你都幾好，要唔要試下一齊啊？ 恭喜你，你攞到一分啊！ 都唔知点解答问题答到好似要表白咁啊！真系佢，哇！今日有五条喺手 啊！ 嗱，坦白讲， 除非佢系啊， 要啱晒 张万三。 其实我好低要求啊，就啱晒得，好易理解我个人咁啊。 如果唔系，应该系赢啦今次。 我都唔记得咗佢要几多条， 有啲紧张。 有冇机会终于有得久违了嘅奖励声带咧？听下佢嘅 standard 几多位之合格。 完成呢六个问题，我觉得答啱几多条先合格？梗系全部啦！ 哎呀， 我觉得系答啱晒先系有机会嘅。有一条可以走盏嘅、就系、是我觉得送礼物嗰个咯，即系可能佢会觉得啊点数卡好实际啊，或者佢会觉得系咯，即系其他嗰啲啱啲，即系我觉得呢个少少miss 咗系 OK 嘅，其他就尽量答啱啦。 啊！你答啱五条已经好叻噶啦，不过都系要听惩罚声带啊。 我觉得我哋以后都系得闲打下机咁咯，咁除咗打机之外就少联络啊，因为我都想 focus 翻落我哋嘅游戏世界里边。 继续寒夜，记得。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警方在秀茂坪拘捕三名男子，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稍后会落案控告。警方表示，前日在牛头角展开反三合会行动，截查两名可疑男子，找到两把军刀，因此拘捕两人。经调查后，警员发现其中一人涉嫌非法禁锢和非礼被通缉，案件涉及一名13岁女童。警员又发现丽晶花园一个单位怀疑被用作武器库，昨日进入单位搜查，在行李箱找到多把刀，报称户主的一名男子被捕。警方相信被查获的武器会被用作帮派打斗。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在网志表示，房屋问题的确令人抽心，觅地建屋是治本之道，经过多年来努力，已经觅得大约350公顷土地，足以兴建33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可以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求。陈凡说，当局积极推动过渡房屋，已经投入服务的过渡房屋有5215个单位，连同其他已动工或正是研究当中的项目，共有超过2万个单位。他说，立法会在2020年中批出首笔50亿拨款，为非政府机构提供财政支持，全面推动过渡房屋建设，已经有30个非政府机构参与，目标单位加码到2万个，资助拨款亦两度增加至116亿。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5000几年发展史，将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又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导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已经三个月，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东部发动攻势。乌克兰官员说，可能要从卢甘斯克州最后一处抵抗阵地撤军，避免遭到俄军俘虏。卢甘斯克州估计当地有大约10000名俄军，并已经进入卢甘斯克地区的北顿涅茨克，试图包围乌克兰军队。总统泽连斯基说，军方正尽全力保护国土。路透社报道，若果乌克兰军队从卢甘斯克州撤退，将令俄罗斯差不多完全控制乌东顿巴斯地区。另外，俄罗斯批评乌克兰领导层发表自相矛盾的言论，令俄方无法清楚乌方意图。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是乌方决定冻结谈判，和泽连斯基要求举行最高级别谈判的讲法背道而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首先讲封路，窝打路道有水管急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的快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另外，元朗安乐路亦都有渠务急收，去水边围村方向近横洲路的中快线亦都是需要封闭，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博爱医院。

都和尚唔努力， 唉 唉， 你都 唔关我事啊！咁多位听众， 唔关 我攞咗五分噶啦。 你问下你自己攞到几多分、啊？ 你问下谷子乔做咩要 set 到咁高啊？不过嗱，真系坦白地说，真系冇上个礼拜嗰种激气。 嗯， 一上个礼拜张万沙嗰句，我真系我好易估啫嘛。嗰句真系有啲，下次见到佢一定要话翻俾佢知，有啲嬲添。我嬲你啊！ 俾啲嘢佢估翻啦，我都易估啦，试下估嗰啲嘢啊，咁样。 其实我都好小气啊。 所以啊，唔好意思啊，大家今日又只能够听到惩罚嗰条声带啦，唯有下个礼拜再努力啊！你啊，推介啲咩啊？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推介你一啲按摩工具啊，又翻工啊，成咧腰酸骨痛啊，在所难免。有时又唔系话咁容易揾到地方去揼骨啦，用嘅钱亦都唔少啊，系咪先？即系屋企如果能够添置一啲按摩嘅工具咧，系有佢正嘅地方。之但系你都有地方需要留意嘅。第一就系呢啲又唔可以随便乱买啦，即系你要睇下你个身体承唔承受到。而第二另一样嘢要留意啊。就其实呢啲产品咧都有几多唔同嘅款式，即系细至一支按摩枪，大至一张凳又好，而嗰啲凳咧都有唔同嘅功能嘅。咁我屋企自己有一张咧，即系用落你就知道，哦，嗰啲功能可能睇落好似好无谓，但系其实咧系会影响到你嗰个享受嘅过程。咁所以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呢一样嘢，就系、是、考虑下喺屋企添置啲按摩嘅工具。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Kimochi! 唉，今日都想翻嚟揼骨啦，真系 要先纠正你一点啊！ 咩啊？ 即系你话细致按摩枪咯，系咪先？ 系啊， 其实比按摩枪更细嘅仲有一款咯。 系咩啊？我想知道 按摩棒啊！ 哦，点样样嘅？ 你有冇用过？我啊有用过咧， 系咩？ 不过系手动嘅， 哦， 即系不求人嗰款咯。 哦，咁我知系讲边个？对唔住，我老突然之间，你见我头先游啫。哦， 因为好细个嘅时候，屋企已经有类似不求人嘅嘢噶啦。 哦， 咁咧佢类似一个 即系屋企个知多已经系自己识喐嘅按摩棒。 唔系唔系，其实你要自己喐嘅 R 字型咁样嘅。 系 R 字型，咁啊个 R 字你当个 R 字个底咧就系个不求人，即系手。 那個 嘢個爪嗰個啦，咁就上面咧就有兩個圓球咁樣嘅，圓形嘅膠波咁樣，而一個膠波係有類似又唔係叫鍋釘嘅，總之有啲凹凸啦，一個就純圓嘅，咁啊當你攰嘅時候或者有啲位置你唔通嘅時候咧就攞嚟揼咯。 哦， 咁某程度上都係按摩棒啦， 都係嘅， 係啦，所以細細個嘅時候啊， 屋企你細細個已經揾到有按摩棒喺度，係 我已經有啊，我阿爺嘅。 哦，好嘢啊！ 粉红色嘅，我仲记得系， 差咗未识佢自己喐 嘅 咋？ 唔系唔喐，自己喐嘅，自己喐嘅， 自己拎住用手拎住。 而手动嘅嘢，其实屋企都有好几个嘅呢啲按摩装置啊。 有啲咩噶？你嗰度 有个 系买呢啲嘢嘅人， 唔系我买啊！ 你居然 系我阿爷同我阿嫲会买啊！喺啲国货公司出边嗰啲小贩摊档嗰度买啊！即系嗰啲小贩摊档，尤其是北角咧，咪好多公公，而家少啲啦。以前好多公公婆婆咪铺一啲帆布，然后就摆唔同嘅嘢喺度。咁啊，有啲耳滑啊，即系撩耳屎啊，或者有啲补鞋胶啊，同埋有呢啲按摩用品啊喺嗰度啦。咁仲有一款咧，系细个嘅时候有嘅，但我用极都用唔惯，系咩咧？就系、是、一个类似碌碌嘅嘢，而个碌碌咧系用竹去，唔系竹嘅木或者竹，应该木嚟嘅。 哦，即系可以喺膊头位咁样碌 嗱，有膊头位碌系啦，有膊头位碌嘅，即系你不求人嗰度，佢再加多个位就系俾佢碌嗰啲按摩滚球，即系等于而家有啲新式嗰啲 gym 佢都有啲按摩滚球噶嘛，只不过而家变咗个木制嘅，咁啊细细个，然后就俾碌背脊啦。咁我屋企嗰款咧系俾碌脚板底嘅， 哦， 所以咧就系、是、其实有一个大细咧，好似屋企嘅家用电话或者你当 系咯，即系固网电话嗰、那个 一个平板电脑咁大啦，即系七寸至八寸咁大嘅一个木制嘅滚轮，咁然后佢上面就有一排嘅嗰啲木滚轮喺度，咁然后你就坐喺度睇电视嘅时候，就脚喺度前后喐下喐下喐下咯。但我觉得好痕嘅，但我嫲系觉得好舒服嘅，佢细细即系佢喺我细个时候，佢就系咁喺度碌咯，一路睇掌门人一路。 喺人哋玩石春路，跟住自己 咁我唔知佢睇掌门人而笑啊，定系碌嗰嚿嘢喺度笑咯。咁所以细细个嘅按摩仪器啊， 就是、 其實呢啲嘅， 哦，因為我屋企出現嘅話咧，第一嚿咧就係、是、有一個按背脊嘅，即係佢個 size 咧就一部手提電腦咁大左右啦。因為屋企嗰陣時未有位去特別安排，因為你知嗰啲按摩椅成座嘢，就算細細個你都要預個位俾佢啦。 係係。 咁佢嗰只按摩背脊，我記得小學屋企已經買嘅啦。 係。 咁就可以 放阿爸买， 阿爸系啊，佢 买俾妈咪啊， 系啊，定唔知佢定系边个阿妈买俾阿爸咁啦，即 系 腰骨痛啊，你知啊，年纪大啊，男人腰骨好紧要啊，到一路都 系， 咁啊就可以 好腰好肾好男人啊， 爸爸细细个就教我要咁样，所以佢话阿仔记得睇住条腰啊咁，咁嗰嚿嘢咧就放喺 sofa 就可以用到，咁我记得佢有个遥控制就教强弱，咁你坐落去佢就会好似有个人好似， 但佢唔系一张凳嚟嘅， 唔系一张凳，亦都唔系一个毡嚟，佢系一部。一個儀器，即係可以 fit 翻你個腰骨嗰個形狀嘅，掟喺個 sofa 嗰度，你見過嗎？ 有啊有啊，我媽都有買過啊，震噶嘛，係咁喺度震啦。 係啊，有種感覺好似有人幫你揼緊背脊嗰種感， 唔係佢震啫嘛，齋。 佢有即係，但係佢嗰個震，佢即係好似前後咁樣。 係嘅咩？因為我記得我嗰方係咁喺度震 嘅 咋。 係有 重要嗰陣時，我思疑係我阿媽被騙嘅。 點解啊？ 因为佢咧嗰阵时候，我嗰阵时喺手下留情有讲过，但我唔知系真定系假吓，即系无从考究啦，好多年前嘅事嚟嘅。咁啊嗰阵时咧就去一啲嘅商场嗰啲屋村商场嗰度咧有间铺位啦，而嗰个铺位咧永远咧都系揾一啲白色嘅纸封住咗啲窗嘅，咁然后就叫啲公公婆婆每日落嚟咧就听讲座。咁啊讲座系讲啲咩咧？就系讲一啲健康嘅常識，即係例如哦，高血壓是什麼，心臟病是什麼咁樣。咁啊，我有時會叫埋我咁啊，我湊埋個孫一齊嚟聽，咁啊坐喺度聽啦。咁佢會有啲咧特殊嘅凳俾你坐嘅，而嗰啲接凳咧其實係等於我哋直播室呢啲接凳，不過高 pan 啲咁樣啦。咁咪一張接凳咯，係啦。我睇唔到佢有咩咁特別啦，咁但係佢後屘就聲稱係有人體工學啊，或者唔知令到你坐喺度嘅時候個腰骨會挺直啊咁樣啦。咁然後再配埋嗰個嘅按摩儀，即係按摩，佢唔係墊啊，一個兜咁樣噶嘛，類似。 佢我嗰個直情係一部機嚟嘅，其實係唔止一個兜咁簡單嘅，佢放喺背脊。 哦，咁我知，咁我唔係啦，咁我係一個類似兜嘅嘢，即係等於而家咧咪好興一啲叫做人體工學墊嘅，即係等你個人可以坐直個腰骨一個兜咁樣噶嘛。 係。 咁佢類似有個咁嘅兜嘅嘢啦，咁有個兜咧係連住個電嘅，咁當你一開掣嘅時候咧，佢就會喺度係咁喺度震，就兩者配合使用，兩者配合一齊使用咧，就可以令到你嘅腰骨改善。 哦， 咁啊，點解我思疑係騙局咧？因為而家諗翻啦嚇，即係嗰陣時佢每日去咧，就每日嚟聽講座嘅時候，會同你做一啲小嘅運動啊，剩咧佢就會同你揼一個印花嘅，而唔知儲齊幾多個印花咧，你就可以加幾多錢去換嗰張接凳同埋剩。據說係要千幾蚊嘅嗰嚿嘢， 加都要千幾蚊啊！係 加到都要千幾蚊啊！咁、 okay、 但係嗰張接凳係真係接凳嚟啫嘛， 咁佢嗰個墊都係 震嗰個兜。都系震啫嘛，即系唔系你嗰只，你嗰只系摆喺后边挨住 sofa， 然后有两个滚球喺度转嚟转去，系唔系嗰款嚟嘅、 哦？ 所以我啲思疑，有啲思疑啫，我唔知真定假啦，即系啲思疑可能系有啲即系少少蛊惑嘅嘢喺入边咯。 因为嗰时嗰年代应该系小学定中学咧，我好记得个咩 Ofim 啊， 系 即系嗰啲牌子啦。我嗰个广告我冇记错嘅话咧，佢系即系有个日本人喺度打紧嗰个太鼓咁样，然后佢用嗰个图像法去俾你理解究竟佢点样帮你按摩，你就幻想就好似有个日本人喺你个背脊腰骨位，就喺度打你嗰、那个腰骨咁样。咁所以嗰个就系屋企第一部比较小型啲嘅。咁跟后屘其实。坊間有出嗰啲冇買有啲咩騎馬機嘅，你有冇印象？ 哦，係啊， 個 Ofim 騎馬機咁樣喺度搖下搖下咁樣啦。咁嗰部就冇買，因為嗰個就屋企人有睇過嘅，其實唔知點解佢哋由細到大 買騎馬機喺屋企。 係啊，即係佢好似唔知係 俾細伯定係伯母用咧？請問 唔知佢哋可能輪流用啊兩個。但系因为佢哋话有 research 过，惊嗰种喐咧会容易挫亲腰骨， 系系啦， 咁未必完全关部机事啦。 但系嗰、那个叫做唔系跳马机，骑马机， 你嗰种玩法个 骑马机系俾你减肥噶嘛，佢唔系按摩功能噶嘛。 系佢唔系按摩功能嘅，即系佢系， 因为亦都有款机系俾你两个人企上去嘅时候，唔系俾你个人企上去，企只个人系咁震震震震震震咁样噶嘛。因为我有同我契女去玩嘅时候，有佢话好得意啊，咩嚟？可唔可以企上去？咁啊，企上去都震震震震咁样，即系咁嗰啲都唔系俾你货，系按摩功能噶。按摩功能就真系按摩椅、按摩垫或者好似你嗰个叫做按摩嘅一个 pad 咁样咯，系咪先？因为按摩椅我细个嘅时候系有用过嘅，去个亲戚屋企， 正唔正？其实你觉得小个嘅时候 好正，其实我已经觉得不是小学未识正，几时你觉得正呢？是你有真正觉得疲劳的时候就好正了。什么叫你觉得疲劳呢？你几时真正觉得疲劳？小学其实不会有觉得疲劳的时候的， 未到我想 中学是开始会有疲劳了，过了两日的运动会或者我踢了六个钟波，然后上去佢屋企吃饭，哇好累的时候，你摊在那张按摩椅和你捻下那只脚，哦，真系嗌出嚟噶，大佬， 脚系好紧要， 系啊， 佢捻个 小腿，嗰、个位一班，然后捻呢个小腿， 哇、嗰、个舒服啊！ 但系嗱，小腿如果你只系沉迷喺小腿入边啊，你都仲系一个中学鸡啊，因为你踢波做运动嗰啲啊嘛， 系啊， 你真系几时系一个大人啊？哦，条腰骨，哦，我条腰骨，啊，舒服，嗰阵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成年人。而几时变成一个老年人或者一个中年人啊？我膊头开始顶唔顺啦！啊，你膊头，当你 feel 到你由嗰个快感啊，由你下肢 越嚟越上， 开始越嚟越上。嗱，下小腿就系因为你中学运动啊， 系 最劲嘅。你而家其实冇咩几可做运动，你冇咩几可小腿会觉得攰噶，啱唔啱先？坦白地说，你行得多都唔会嗰种小腿攰啦， 唔系嗰种攰啦， 你真系。打足六个钟波，连续两日运动会，你真系上到去哦！嗰下系而家冇噶啦，而家系日日坐 office， 孭住部电脑，然后瞓得唔好，瞓得差，瞓得衰，然后啊个腰骨真系好痛，又开始唔知边个话俾你知，你有啲脊柱侧弯嘅问题，开始捞捞埋埋， 咩椎间盘突出嗰啲， 系啦，三廿零岁开始有呢啲问题，啊，然后搵人帮你揼一揼条腰骨，你觉得舒服啲，好啦。四五十岁啦，开始啊，都惯咗腰痛啦，开始系啊，要供楼啦，就十几年要供，小朋友都仲读紧中学，如果有小朋友嘅话，啊个膊头真系好重啊，咁你嗰时就咩膊头？而几时你开始啊？你享受人哋帮你按太阳穴啦、啊？你退休嘅时候嘛，因为你冇发现啲阔太都系按太阳穴咩？ 唔知点解嘅？ 系啊。阔太系唔会按小腿噶，系按太阳穴。 哦，最好敷埋个 mask。 系啦，敷埋个 mask， 人帮佢捻下个头，做下 hair treatment， 然后佢讲：阿张太，我哋而家买 package 有啊，得买。嗰种啊，然后转个头，走去买个袋。啊，唔系、啊，一阵就出食 tea 喎。系啦，嗰时你就开始想搵人帮你按下个太阳穴。 呢个退休嘅状态， 你 feel 到个退休状态出咗嚟噶嘛 ？Come on， 咩？ 而去到最极致啊！退休到咁上下之后，系点样样啊？系你唔可以再用按摩椅，就系、是、你真系年纪大啦， 年纪大啦，边度都唔掂得啦。 因为全部咧嗰啲位揞落去咧，个按摩椅都唔舒服啊。 嗱，你谂下脚底，你几时开始觉得舒服啊？细个 嘅 时 候，泰国 行石春路，你系细个先顶得顺。我而家二百磅，你点叫我行石春路啫？系咪先？所以咩叫推背图啊？呢、这个就系真正嘅推背图，人类嘅推背图话俾你知，你而家觉得边个位置舒服，就代表你去到边个阶段。你觉得小腿舒服，咁你仲系一个中学鸡。 去到腰骨痛啊， 系啦，大学生就介乎喺小腿同埋腰嗰个位， 或者啰柚位嗰啲位 啦，嗰啲盘骨，因为平时上堂上得多，坐得多啦，嗰、那个位攰。有啲按摩喺嗰位噶嘛？ 系啦，最严重就系你有承担啦，开始 系啦，咁你开始慢慢上去噶嘛？ 膊头痛啦，跟住 系啊。 而我爸妈而家就去到最尾个阶段啦， 唔掂得啦，唔掂得啦， 完全唔掂得， 搞唔掂啊，搞唔。 所以当初要买咧，系佢哋买嘅， 系。 然后而家佢哋用唔到啦，然后啲 friend 上嚟咧，就真系好似你咁嗰啲咧，上嚟就哇正喎、啊， 条腰系咪好正啊？咩卅零岁系咁噶啦？你试下，你试下过咗几年佢上，哦个膊头好正咯、 啊，膊、头嗰个正喺边度啊？ 系啊。差好远噶，所以点解咪开始卖得越嚟越贵嗰啲咩天王啊、天后啊嗰啲咧，咪开始 系有埋个头盖噶嘛？ 系噶， 系啊，即系嗰啲按摩椅开始有头盖就俾你捻，系啦，捻颈、捻头啊嗰啲嘢，因为你个点解嗰啲卖得贵啊？因佢知道有钱人你去到嗰地步先至会着重嗰个位置，我哋呢啲劳动阶层都系。哦，條腰好攰啊， 下半身 好攰，系啊，唔系噶，人哋已經唔係嗰個，唔係同一個層次嘅人。 而家人口老化啦嘛， 你明唔明啊？人上人啊，就係咁解啊。佢啲嘢 focus 喺上面，我而家都叫做， 你而家邊度啊？ 中間咯，即係條腰係最痛，我都係嗰個 仲後生啊， 仲後生， 練力未夠，唔係 未再後生啲係嗰啲小腿以下嗰啲啊，或者個盤骨位即係 pat pat 痛啊。今日行唔知坐咗去邊度啊，搞咗好耐嗰啲係 pat pat 痛嘅。即係啲大學生咪就係咯，啲大學生 真係小朋友啊！ 係啊，中學就係小腿，大學生咧就係大腿去到 pat pat， 三啊零歲咧就係條腰，四五十歲咧就係背脊，去到個肩，六七十歲有錢啦，就係個太陽穴啦。嗱，將進一推背圖。 下次啲 friend 按邊度，你大概知佢嘅狀態點樣、 你問下你真係問下啲老闆級啊，問佢要不要推背。唔使啦，系咁依帮我按下太阳穴得啦，系咪先？谂得多嘢啊！ 我累啦， 我累啦， 个肚很累啦， 我肚很累啊，我肚很累，我肚好攰啊，笑到。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啱啱听完呢个将进一推背图之后，可能你都好有感受，但必须要提下大家吓，即系如果你谂住要购买呢啲按摩嘅产品又好，或者出去享受嗰啲按摩服务都好咧，真系要衡量下自己嘅能力，即系要睇你嘅身体状况适唔适合啦。有需要嘅话咧，都要揾翻啲专业人士嘅意见吓。即系啱啱你唔小心买咗啲嘢受伤嘅话，就真系好似呢首歌咁，自摸难拉啦。 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